这个快乐不是获得多，而是计较的少哈。 对，他有老有个满足感，所以种农业很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， 能感受到， 对，能感受到。所以我呢，就是从事过这么多年的农业，我感受到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东西，说是这个种瓜也要种好，种水稻，你年稻子产量低呀，比笨稻子，为啥它贵多一毛钱呢？因为它产量低，所以它才贵。可是我种年稻子产量低的，我还能打40多万斤，这就涉及到技术的问题了，就是你懂不懂，你会不会，你有什么办法没有让它高产，让低产的作物高产，完成40万，这个还加不少钱，是吧？还多打好几万斤粮食。 这个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，很多事能看得出。 这个还是个平凡人，种地的还有不平凡的。 这个种地也有很多学问的， 但是吧，就是学问多大，那个不存在，就是乐趣，乐在其中，苦在其中，乐在其中。所以，你说这个种植业啊，找到很多乐趣， 特别留恋那个年代哈，那些往事。 就是人生啊，做啥都有意思，没有说这个什么什么不好，你就干啥，你只要干好了， 就你投入了， 只要投入了，只要做好 了，成功了， 就有乐趣存在，就乐在其中。 对。 就怕失败了，啥都失败了，多好东西没用， 一蹶不振了。 这个实际也没有什么叫大，什么叫小，什么叫贵，什么叫贱，什么叫好，什么叫孬，它没有这个区分。也不能说农民就低下就低贱啊，城里人就高贵，不是啊，有文化的就高贵，都不是，都是平等的，一切都是平等的，没有贵贱之分。对，你再高贵，那粮食不得农民给你种吗？ 就是呢， 是吧？ 实际上往上推几代，我们都是农民的根儿啊。 最早中国人不是农业社会吗？ 我们都是农民。 那现在瞧不起农民的多呀，不少啊。有人吧就不明白这里其中道理。我说穷人和有钱人一样一样一样的。为啥这么说呢？我小前儿我可最穷时候过来啊。那时候吃什么都香，就没有不香的东西。现在呢，条件好了，吃啥都不香， 没有那 就没有香的东西， 没有那时候那个感觉了哈。 那你吃啥都不香，你有钱有啥用呢？人家吃啥都香，你没钱又能怎么的呀？ 就是， 这就叫平衡。 对， 老天就是公平的， 就是， 这就叫平衡。 这有一得必有一失。 对呀、啊，那这么简单的事儿看不明白，你还弄得越多越好，不该得的也得，这就反了。 就福祸相吸了啊！ 对，那就是真的是祸就来了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个观念呐、人变了，现在人的观念在变。就是老祖宗有些话呀，你像那什么这个《弟子规》呀，那些传统文化呀，人家是用几千年总结的，教育人的，是不是啊？人家那里头一点利益驱动都没有，你说那个不好吗？是不是？这个。传统文化，教育人，改造人，让人嘛一辈子别犯错误， 对， 别做亏心的事儿。你说这文化多好啊！ 对， 孝敬父母，是吧？这个对乡亲呐、邻里呀、亲戚朋友啊、国家呀、社会呀、民族啊， 对呀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社会风气啊，社会面貌。 对呀、你敢一进入商品社会、经济社会，一切要有利益驱动的时候，一切要为利的时候。这时候还有道德吗？要有道德还有利了吗？ 对呀、 因为一切都是利 驱动 作怪， 利令智昏啊。 对，你说这句话对。一切都为利的时候头脑就昏了，人性没了。所以有的人吧不该挣的钱也挣，就古人说的那话，喝凉酒花脏钱早晚是病。但这句话吧好多人都忘了，别做亏心事，多做好事，多做善事。如果真的都能够你为我好我为你好，咱大家都没钱都非常快乐。所以说呢，说治胃病，治胃病应该先从心开始。 对， 就是我刚才说这些事儿吧，这就叫从心开始。 因为你之前说过这个病由心生、 病由心生。你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儿，你就害怕鬼叫门，是不是？ 对， 做了不该做的事， 做贼心虚、 对不起社会，做了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亲朋好友，那你说你这心不安，为什么说要从心开始？就是你呀，别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儿，多做对人有益的事儿，就是之前讲到那个